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你的心情好吗？可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过得开不开心或者是有遇到一些小小的沮丧，都可以告诉我。每天呢都会发生很多的事情，尤其是一整个白天，我们生活、工作、上班、下班、家庭，还有朋友、爱人等等等等，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斥着我们一天当中的这个时间，所以难得在晚上我们可以放松一下。不过刚才呢看到微博热搜，第一位看到千叶真一这位日本演员去世了，原因是感染了新冠，所以呢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一定一定要注意防护，切记不要这个放松啊，不要放松警惕，还是要这个防护到位啊。当然呢他所饰演的最为大众熟知的角色就是《风云雄霸天下》里面的，但我忘记他那个角色名字叫什么了，不过我们还是要缅怀一下。世事无常，来分享今天的晚安心语。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今晚开场曲就送给还没睡的所有朋友，来自赵晨曦失眠电台。 一个人静静地窝在沙发，电视中还在滴答滴答，收音机陪我度过失眠代价，空想法不复杂都是差，一星期上最后一天就落下，不再去说什么恭维的话，我的猫陪我放松一下午觉，哎呀看繁华，多想找个人啦啦啦，一起去看世里桃花，从此心里就下午前，哎呀看房。 陪我度过失眠的夜，苦想放下都复杂。 失眠电台来自赵晨曦，其中有一句歌词讲到了，这个电台收音机陪我度过。我觉得这也是映衬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写照。有多少人在用收音机来收听？有多少人用听听 FM 来收听？有多少人在车里？多少人在家里呢？也欢迎来统计一下啊，跟我报个到。今天晚上我们放松一下，因为周四了嘛，我感觉这一周过得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呢又下了一天的雨，本身大家可能心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就来说一个让大家心情变好的话题，曾经你最爱的单机小游戏是哪一款？因为那天我突然间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哎呀，这个蚂蚁庄园里面的小鸡怎么不见了呢？然后我就说，什么蚂蚁庄园的小鸡？哦，发现原来是某宝里面的。哎，我就发现其实大家还是很爱玩这种迷你小游戏的。我自己呢也是曾经非常痴迷于某几款单机小游戏当中，于是乎呢我就想看看大家是最爱哪一些单机小游戏，就是某款游戏在你心目当中是永远的神，没有什么可以取代。那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打开抖音找到主持人道道就可以看到我啦。今天呢我也准备了几款游戏的 BGM， 就是待会儿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好玩的互动，也是小游戏嘛，戏中戏啊，就是我放大概10秒钟的时间，然后大家来答出来这是哪一款游戏，就在聊天室里面就可以了哈。好，那么看看大家吧，我看到已经提到了好多了，超级玛丽这永远的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他，还有提到魂斗罗的，魂斗罗是算是单机小游戏吗？还是说属于街机游戏？清风飞扬说的冒险岛，上面有时候还有坦克大战大赛车，哎呀，这些我都没有听过，难道这也存在着代沟？好吧，待会儿我要准备一下这些小游戏的 BGM 了，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哈，猜猜看我会放哪个。第二首歌继续来听，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邓紫棋《句号》。 可惜我们终于来希望我写的歌里面有更好的和弦声，谢谢你滴答，你还记得吗？说句心里话，你还怀念吗？第一次发唱片就一马当先，从此在大场面我不再站旁边，我是真的感谢佩服你的眼界，怎么想到和你是在这刺痛的完结，我只看着你一起慢慢风发，欲望巨杀成大价值慢慢分叉，他的失望让我对你的信任慢慢崩塌，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愿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停掉，我们争吵 是个商品，没有你们就不可以。这些扭曲的真理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坚持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但空白的娃娃总会慢慢长大，抱歉我没法永远那里听话的傻瓜。 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叫做句号，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听。刚才呢大家都在盲猜说我接下来要放的这个小游戏的 BGM 是什么，但是呢肯定不会让你们那么容易就猜到的哈。待会儿我放出来之后，大家可以秒答，然后看看大家说到的游戏。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单机小游戏，因为我本身想的是那种就可能在手机上就能玩啊，然后也不是那种大型游戏。就好多人其实提到了拳皇九七，还有就是那种是街霸对吧，然后还有像插卡的，以前有那种口袋妖怪，还有叫什么来着，忍者神龟之类的。我说这种游戏如果要是需要插卡的话，可能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不是超出了小游戏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几款游戏确实很多很多人爱，包括现在，其实当时小的时候他们玩的这些游戏的人，现在长大了，哪怕到了三四十岁，他还在玩这些游戏。好了，大家也都发来了自己的钟爱的小游戏，最爱的，像小青团，这个真的代购出现了奇迹暖暖，谁来给我科普一下？因为我好像在很多地方看到过奇迹暖暖，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哪一款小游戏。好，那么大家准备好啊，接下来呢我要放一个 BGM， 然后我看看有没有同号，准备好啦，如果你也知道的话就跟我在聊天室和抖音互动吧。有没有觉得熟悉的？这是一个特别萌的小游戏，这真的是小游戏，藏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来吧，看看有谁跟我玩过同一款啊！一首歌之后，我们公布答案啦。说到游戏，怎么能没有这首经典歌曲呢？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当然这里面提到的游戏可不是小游戏那么简单。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一首老歌《回忆杀》，炸出了好多人啊！刚才看到 Yogurt 月，他说晚上还是听老歌更有感觉。对，反正我们是老歌新歌都有，只要是好歌，那都可以满足大家。今晚我们来回，也算是回忆杀吧，就是我们曾经最爱的一些单机小游戏。刚才呢，其实好多人提到，就是好多那种页游，打开一个网页，然后上面有好多那种小游戏，其实都是单机的。是像泪落心田说一个略微暴露年龄的网站4399小游戏，我好像还玩过呢。当时我记得冒险岛也是在上面的吧，但是我一直没有怎么正式的玩过冒险岛，所以呢对于冒险岛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刚才看到 Y 说，那偷菜算吗？是的，开心网偷菜当然算啦，这个当时也挺火的呢。还有抢车位，对，抢车位这个也不错。Tucker 说 QQ 农场，以前 QQ 农场，哎呀，这都太熟悉了，虽然我没有玩过。然后现在呢，可能大家对于 QQ 当时的一些游戏就不是那么的玩的多了，现在变成了微信小程序里的。对，我公布一下刚才那个 BGM 的出处，那是来自小游戏《动物餐厅》。我好伤心啊，居然没有一个人回答，看来真的只有我在玩。不过那个游戏我觉得还是特别可爱的，特别萌，因为它不涉及到那种竞技，它就是一个动物餐厅，主角呢是小猫咪们，然后你可以通过它每天营业卖吃的，然后去解锁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客人，不同的设施，不同的菜品等等等等，还有前院后院鱼塘，然后有什么样的小猫咪呢？主厨是一只英短蓝白，大厨叫咕咪，然后呢打杂的鸡蛋，它是一只这个起司猫，就是美短虎斑， 虎斑加白，然后呢还有扫地的是小菊，特别可爱，还有一个小宝宝，小宝宝也是一个美短猫哈，特别的 Q。 如果还有鱼塘的这个管理者是一只小兔狲，然后剩下的还有非常漂亮的布偶，还有呢就是非常勤快的暹罗，哎，反正是我觉得强烈推荐给猫奴们，这里面动物都特别 Q。好啦，那么刚才呢也说了这么多，大家也欢迎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爱的单机小游戏，我看看哪一款游戏能获得今天晚上的人气王哈，就是它被提到的最多，那它就是可能是全民热爱的小游戏了。接下来我们的歌曲当然不能停啦，依然是一首回忆杀。这首歌来自李圣杰，痴心绝对。对一款游戏，我们真的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钟爱，那对于一个人就更要如此了。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好让 还是现场版的呢， 爱我一遍，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 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这还是一首现场 live 版本的《痴心绝对》，来自李圣杰。刚才有一位朋友在抖音上说，道道，为什么你的好多歌都能够唱到我的心里去？他说这首歌是在 KTV 永远都是别人唱的，没有力气唱的时候，他才敢轻轻地去唱上两句。看来这首歌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有一段非常难忘的故事了。谢谢大家今晚的互动，我们的话题就是来说一款你曾经最爱的单机小游戏，而且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在聊天室还有抖音跟我来互动啊。今天呢我们的抖音数据组非常的给力哈，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点赞助力榜排名第一位的是不羁之士，哇，他一个人是开了金手指吗？现在他一个人的点赞量是58717，谢谢。当然第二名是麦田守望，第三名山外有山。今晚的数据组很给力嘛，其实我也好久没有提到数据这两个字了。好，如果大家有心情的话，那就动动手指点点小红心，谢谢，为我们的午夜小午夜哈数据吵起来。这怎么还提到了铁窗泪？哇，这首歌也太悲了吧。然后就说到小游戏，我发现俄罗斯方块和贪食蛇那真是依然拥有着非常的高人气，现在还有好多新的小游戏，当时风靡一时的跳一跳，哎，我觉得那个游戏特别解压，真的，但是玩完一段时间就不太玩了。还有刚才提到的好多，像这个什么来着？哎，哦，说过了，对，摩尔庄园。摩尔庄园前段时间也是特别火，我看经常在微博的那种话题榜上看到他的身影，虽然我还是没有玩过吧。那上半段还有20多秒的时间，我觉得我要再出一个 BGM 了，这个 BGM 一出我相信就是秒答了，看看有多少人玩过。1、2、3开始，只有7秒的时间。告诉我吧。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0点。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刚才在上半段结尾的短短的几秒钟放出的那个 BGM， 当然 就大家太熟悉了，植物大战僵尸经典版的。哇，这款游戏那真是，我觉得不是说风靡全国，是风靡全球啊。尤其是那个经典版本，我到现在还会恩耍，就是我打通关之后呢，只要我闲着没事儿，或者说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打一盘这个植物大战僵尸，然后一直打一直打，就会觉得很爽。然后这款游戏就好多小孩也会特别喜欢，但是呢作为家长还是要控制一下他的游戏时间，不能过长。好了，植物大战僵尸，大家觉得最难的一关是什么呢？你最喜欢哪一棵植物？其实我最喜欢的植物是杨桃，就是那个星星，因为它可以多方位发射，攻击力非常非常的强，只要你多安几个星星呢，基本上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还有其他的植物也都很可爱啊，各有各的可爱。僵尸呢我是很不喜欢的了。然后刚才请教我兔子说，就这个 BGM 只要3秒就够了，用不了那么多。确实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所以就秒答了。然后我看大家说早间大佐经常喜欢用这个 BGM， 真的吗？他是有多爱，看来他很爱这个小游戏啊。好了，那么游戏呢我们就继续互动着，到下半段第一首歌固定的音乐盲盒就要出场了。这首歌也要不能说拼手速，但是就看谁第一个答对，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你是否会想起曾经解不开的那道题，是我们留恋在宿命里，犹豫着忘却或是珍惜。也许这一路缠绕，若即若离，你听不过是我自言自语。陪着你就是陪着我自己，不论剩下落寞都可以陪着你，就是这往日冷却的气息，温热之后再悄悄存入心底。是我们留恋在宿命里，犹豫着继续或是放弃。也许这一路缠绕终将远离，你听不过是我自言将往日遗忘的期许，回味之后再悄悄存入心底。就算是孤身而过，就算是无畏执着，就算明知你是你而我是我， 陪着你，就是陪着我自己，对着镜子说声我愿意。陪着你，就是将往日遗忘的期许，回味之后再悄悄存入心底。 今晚的盲盒被我们的午夜情歌 F4 猜中了，都答对了啊！就我们的小白第一个说出来，还有山外有山，泪落心田，以及棉花糖。好，恭喜你们四位获得今日份的限定盲盒。现在我要逢时播报，我们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逢时播报这四个字了。今天晚上目前点赞是108349，谢谢数据组的朋友们，看看今天能不能到200000啊、哦！来逢时播报一下，也恭喜中奖的朋友、升级的朋友啊！今天看来都是好事情。好啦，继续互动吧，你最爱的小游戏，单机小游戏，看都有哪些？刚才有人说开心消消乐，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都是连连看的这种变身嘛，对不对？就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有水果的，然后有这个动物的，还有最早的那种。连连看，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段特别痴迷于打那个连连看，它可以不断的升级，然后呢它有 好多个级别，就是它是用星座来定义级别，按照星座的顺序就是1到12级，升完了之后呢就是有月亮星座，什么太阳星座，还有各种各样什么，一直升到钻石啊还是啥，我也忘了。我就为了升那个级别，我的天，打得我眼睛哗哗的淌眼泪，就真的已经痴迷到这种地步，就这边手在动，然后那边眼睛都不带眨的。我觉得那也是我为数不多玩小游戏玩到疯狂的时候了，但是不建议大家这么玩啊，真的很毁眼睛。后来呢，由于体力不支，我也就不玩了。基本上可能我记得当时是到月亮星座了。对这个成绩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呢接下来就这款游戏可以告别了，告一段落。但是现在你如果问我，我最喜欢的单机小游戏可能目前来说还真的是植物大战僵尸。那接下来呢，我又要出一个 BGM 了。这个 BGM 呢代表的这个游戏其实呢也很简单，但是很减压，那你玩着玩着呢也容易暴躁。看看吧，有多少人玩过，听 BGM 猜游戏，来开始了。嘿嘿，这个有谁玩过呢？来，一首歌过后揭晓答案。这首歌订单发货，是谁点的？来自余佳运、陈楚生、鲁怀德、曹阳的《我们俩》，这是翻唱版的《我们俩》，原唱是郭顶的那首歌。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带甜的羞涩。 太多感触，世界疯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树中这香尘，滑落的照片让我变沉默。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怎开始的，喝醉想和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太触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 错片， 我紧靠有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 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 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中这想着滑落的照片，让我变沉默，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 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 今晚的第一份订单，这首歌是于嘉韵和陈楚生、鲁怀德、曹阳他们四个共同演唱的《我们俩》，是新田的订单，已经签收了。还有刚才的那首歌，对，我好像忘记播报名字了，是来自郁可唯的《陪着你就是陪着我自己》，因为刚才有朋友在问，所以特别说一下。大家继续互动着，那我们的点赞也在持续当中，看看能不能再有一个风势播报啊，就是到20万的时候，加油加油！当然也会有不开心的朋友，那不管你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开心的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不开心也可以告诉我，然后大家呢也一起来开导一下，我觉得会让你多多少少释怀一点。来吧，继续来分享你最爱的单机小游戏。说当年 Windows 系统上有一个宠物小精灵的连连看，对，我现在好像也有，就我忘记是从哪一年开始，我有一个文件夹，就是各种小游戏，其中有一款就是连连看，到现在还是偶尔去玩，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超过第六关，到第六关就基本上截止了，太难了。然后刚才呢就是出现的那个短短的 BGM 来自于小游戏黄金矿工，这款游戏呢也是就玩着玩着会让我特别暴躁，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本来我以为是很解压，就是一个挖矿的老头在那儿下钩子然后去抓金块，如果要是有那种大的金块还有隐藏的钻石，那会抓到之后哎，会觉得很爽，但是你越往后它那个石头就越多，哎，烦死了，因为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嘛，所以你基本上就抓到石头除非你扔那个炸弹，不然的话你就得等到它把石头抓上来之后你才能下一个去抓你想抓的东西，哎，反正这个游戏玩的我也是比较暴躁。好啦，继续听歌，下一首依然是很动人的也很戳心的一首《岁月神偷》，来自金玟岐。其实今天说到的这些小游戏好多都离我们有很久远的时间了，说出来呢也就是一种怀念。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

下了，要擦去泪眼汪汪，就带我流浪，带我去很远地方，带我去很远地方，去他乡，陌生方向，漫无目的的流浪，去疯狂，去飞翔，看看成群的牛羊， 这首歌来自黄霄云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刚才看到兔子，他说其实俄罗斯方块已经快要40岁了。是的，就我们可能现在还一直在玩，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看到这句话突然间有点泪目的感觉，就很感慨。也看到朋友提到了像扫雷还有纸牌，对不对？那个时候电脑还是厚厚的，非常大的一个台式机，然后但现在呢已经是非常轻薄的笔记本了，然后也有那种一体机，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呢人的情感却很容易停留在过去。人都是念旧的，尤其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开始越发的怀旧，怀念以前的种种，不管是一款小游戏，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物件，或者是一首歌，一部电影。就现在很多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哎，为什么觉得现在的电视剧没有以前的好看啊？现在的电影没有以前的精致啊？其实呢，有太多时候，只是因为你对过去的那些产生了时代的滤镜。但是呢，今天晚上说一说这个话题，我觉得带大家回忆一下，整理一下，有旧的、经典的，也有新的、更好的。那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是可以让大家开心和快乐的。最后一首晚安曲来听，郭靖、张韶涵、范玮琪带来的《撒人》。这首歌也是一份订单，是谁点的呢？记得签收哦。午夜情歌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道道，希望大家有一个好梦，我们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晚安。 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两个朋友能开心的直说，三个人可以给你勇气，可以安慰你的失落，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有你染上新的幽默， 新的幽默， 也因为有你世界变得轻松， 变得轻松， 我们能相遇非常难得，所以轻轻大声唱歌，分享每一分钟， 我们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 我们是真心的朋友， 就算有风吹不走我们感动， 吹不走我们的感动。 因为有